网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每年的大年三十儿，春晚成了大家伙必不可少的一道年夜饭。而在春晚这个大大的舞台上，有一个特点，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总是会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他们其实不是笑星，但是却依旧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小品。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与您一同分享快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当中呢，要来一同盘点一下因为影视作品走红而走上了春晚舞台的那些演员们。好了，首先登场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婉芬和周国志，在1986年的春晚上，他们就共同带来了小品《送礼》，下面就请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 请问这个赵局长在家吗？ 啊， 赵局长 啊，你嫂子干啥呀？ 我这那您跟这赵局长是什么关系？ 哎，关系啊，你说现在干啥事儿啊，他都得讲个关系嘛。你说啥关系 啊？ 他老婆呢是俺闺女， 哦， 他是俺女婿，俺呢是他丈母娘。 是啊， 哎， 您是赵局长的丈母娘。 哎 呦，我太荣幸了。 哎呀，你看你老哥， 那我得管您叫伯母。 哎呀，别 哎，我说伯母啊， 哎，你老说 您看您老这身子骨头多硬朗啊。 哎呀， 好福气哦。 哎呀，好啥呀，你可不知道啊。 怎么 了？哎呀，我是血压高，是心脏还不好， 是 我还腰肌劳损，手脚麻木，那个天儿一凉啊，哎呀，我这浑身都不得劲。哎呀，你老干嘛这些东西？哎呀，快进来吧！ 哎呀，我的妈呀，贼沉贼沉的！ 哎，你老快进来吧！哎呀，你老是想开个公司呢，还是想办个啥中心呢？ 哎呦，我说伯母哎，您老可真明晰！ 哎，你看看。这不是那老和尚脑瓜上丝的、 啊、 他明摆着吗？你看哎，这个 啊， 这个这叫二十响。 20响。 哎，这个 对这个 啊，这个这个、嗯、这就是那手榴弹。 你可真会说。 哎，俺懂。哎，我跟你老说哈、啊、哎呀，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哎呀，那个酒量可大了，海量。就现在岁数大了吧，他的酒量也就差多了。 那是。 哎呀，你还别说呀，那要是有那个啥 啥， 就是那个， 就是要是有那个酒心巧克力啥的，那分砸一桌可别提多过瘾了。 我说伯母哎， 你老说呀， 那还不好办吗？ 啊， 明儿我就给您提到二斤来。 哎呀，你看你这咋说？快坐去吧，快坐坐坐。哎呀， 哎呀，您老可真是。 坐坐坐。 哎呀， 哎呀。哎呀，你老抽烟！ 我不，您抽我这个。 别， 您尝着我这。 不是， 也不，您得尝着我这。 哎呀，这是三个五的， 洋不洋？ 哎呀，哎呀，谢谢你老。 哎呦， 你老快坐。 那啥，那啥， 哎， 那什么，伯母。 哎， 那您看我这事儿，赵局长他。 那赵局长三女婿。 啊，是啊。 他老婆三闺女。 哎、对对对。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 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 哎，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 老婆，哎呦，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 哎，你这小脑袋瓜还挺好使的哈。 我说这个伯母啊， 哎，你老说，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啊， 全拜托您了。 哎，行啊，行啊。 哎， 哎，你就是得等等啊。哎，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夜豆包啊。啊，那女婿啊。出差了， 出差了，上哪儿了？ 说是上啥家呀？ 啥家？ 啥家？ 啥家？ 哦，佳木斯，对不对？ 不是不是 不是， 是啥？哎呀，啥拉呀？是 拉、哎？我的伯母哎，哪有啥拉呀？那是拉萨。 啊，不是不是不是 啊。 想起来了， 你慢点，你慢点， 是你家拉瓜呀！ 你家拉瓜出国了？ 是啊是啊，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 哎呀，这不长啊！ 啊， 他今年回不来，明年准回来。那明年要回不来呢？那后年一准回来。 后年？啊，我这一等就三年呢。 哎， 行，得嘞。我说伯母啊， 哎， 您老啊，先来这嘎达歇着吧。 啊， 我跟您拜拜了。 哎呀，你这 三年我受了， 你是这小气鬼的。 这老太太成心拿我开涮，你这边他你家拉瓜，这亏他想得出来。对了，我等三年，那黄瓜菜全凉了。你看，你就看他这模样啊，整个就一大纸包。不要紧，这家不行啊，我还有呢。哎，对了，这儿还一钱局长呢。哟，钱局长在楼下，还得下去。哎，这事儿闹。哎，得就这儿，这回啊，我也甭跟他废话，只要把礼送进去，这事儿就算齐了。哎。 哎，找谁呀？ 这局长是唐山人。 你是哪嘞？ 我这怎么跟刚才那丈母娘像姐俩呀？这那请问那个 哎， 钱局长在家吗？ 局长 啊， 出门了。 不， 你找他走啥呀？ 我找他那。那你是？ 我是他们家的老保姆啊。 老保姆？ 嗯， 行，老保姆能当半个家呢。我就说我是钱局长的亲戚，这礼他能不收吗？哎呀，大娘啊， 哎， 我找您老帮个忙。 是啊， 帮忙， 帮忙。 哎， 大兄弟 啊， 你先帮我个忙不？ 我， 大兄弟，你进来。 啊，我进来。 你进来。他是这么回事儿 啊。 你说，哎，你说这事儿可叫我咋办呢？ 别着急，您慢慢说，您慢慢说，别着急。哎呦，您 这前几天呐、 啊， 来了个小子， 哦、 他抡了几条黄花鱼、 哦， 他硬说是俺们局长的外甥儿，我呢就给收下了。 啊， 刚俺们局长回来呢，说没有姐没有妹，哪来个外甥儿啊？ 啊， 把我好顿批评。 是啊， 你说这小子他缺德不缺德呢？ 缺德。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 俺们局长 啊，让我把这个鱼啊给他退回去啊。 你说我可往哪儿去对去呀？ 哎，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你瞅瞅啊，那个雨哟都臭嘞！哎，你说他这事儿，这个，哎，我怎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的， 差不离儿。 你 给 我打 扫！哎呦，我的天！这事弄的，这礼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条黄花鱼来。呵，这都什么味儿？哎，我，哎呦，这没关系，还有呢。哎，嘿嘿，这还有孙局长呢。孙局长在三楼，还得上去。哎，这事儿闹简直，哎， 那得 就这儿，哎， 豪门，你咋拉一股？ 拉一股，这局长又四川人，这，哎。 啊，有啥子贵干呢？ 怎么这三位长都一样？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孙局长， 啊， 哎呀，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哦，是。 哎，有啥子话嘛？你对我讲一个样子。 哎呦，那太好了。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哎呦，干的。哎呦，进来坐。哎，你坐，来来来，我跟你泡茶。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门， 现在脾气好，好说话。 那什么， 哎，走吧，你坐坐。 他是这么回事， 哎， 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 啊， 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啊，就是，哎，对，略微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 小意思， 小意思。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大有意思。 你搞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糖藕、烟藕、皮蛋藕，你统统是糖衣炮弹， 糖衣炮弹，你 这。因为受了点啥子礼，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进来都写。哎呀，你说我咋拉个去冒火呢？ 你瞅 你，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他就跟那个四世同堂里面那个关小伙差不多。 跟关小河差不多， 你不要让我生气啊！ 我不让你生气。 哎，我有病。 那 你 可别。 你晓得不晓得呀？ 我不知道。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 你们，哎呀，我这说来就来，你这病。 哎呀，那个救心丹。 啊，救心丹。 救心丹。 啊，救心丹。 快点嘛！ 我是得快。 哎，你不要走。 啊，不走，不走，不走。 你就是你看老哥的。 看老哥，看老哥。对了，我还不走，再不走就出人命了，你看看。我就不信这礼会送不出去。对了，哪能都这么干梗倔脏呢？我再看看。哎，这事儿闹的，哎呀，嘿，好，这还一李局长呢。哎呦，这李局长住十六楼。哎呦，我的天哪，十六楼，爬 十六楼我就别爬了，咱们改电梯吧。 哎呀， 哎，蓝娘，十六楼。 哎，好的，麻烦您。哎呀，还是电梯快。得，到了，就这儿。哎。 找谁呀？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啊，就来就来。 啊，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 啊， 啊，您请里边坐吧。 啊，好好好， 里边请，里边请。 嗯，看这份意思，好像李局长家保姆。这回我来个糊涂的。 哎呀， 哎，同志 啊， 您请坐嘛。 好， 来来，喝水。 啊，你放那吧。 啊，好好。 哎呀，怎么？ 哎， 这家里的人都还没下班？ 哦，我也刚刚回来呀。 啊，哎，你是新来的吧？ 啊，是的，是的。 我说没见过吗？我是经常来这儿串门的 啊， 我跟李局长很熟哎，刚才我们还在一起聊天。 什么？您刚才跟李局长一块聊天？ 就是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嘛。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让我捎来的。 怎么？这是李局长叫您捎来的？ 哎 啊，那您找李局长有什么事情啊？ 啊，小事情 啊， 我想求老李呢给我帮个忙 啊。我看呐、啊， 嗯， 这个礼呢就不要送了。有什么问题呢？李局长会帮您解决的。 我说老太太，这些事情你不懂。这现在社会上求人办事哪有白尽义务的？总得表示点意思嘛。 我看这个礼还是不要送的好。 老太太，你就别操心了。 你一定要送吗？ 啊、当然要送了。 好，那就放在这里。 行， 天无全之路，这礼我送出去了。 哎呀，说实在的 啊， 您这个礼呀、啊、送的还挺是时候， 嗯， 正需要啊。 是吗？ 哎， 我也跟你说实在的 啊， 这小意思 啊， 事情办成之后，哎，哎呦，我这还有一份厚礼呢。 厚礼？ 哎， 我看这就不必了。 哎， 你一定要送。 当然要送。 那好， 嗯， 那您就把您的姓名、单位、地址、电话都把它写下来。 对，你年纪大了，说了你也记不住。 对，办事嘛，总要讲个一清二楚啊。 拿去，都在上面写着。 好的，好的，好的。啊，对了，对了，嗯，您看呢，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的价码也都写清楚啊？ 价码就不要写了。 我看还是写上吧，钱要花在明处。 我说你怎么 好交代呀？ 你可真能够啰嗦。我来，哎，找谁啊？找李局长。 哎，我就 啊，那你跟我说吧。嗨，我告诉你，李局长不在。 啊？喂喂喂，啊啊。我就是李局长吧。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李婉芬和周国志带来的小品《送礼》。在很多朋友的心目当中，这俩人可是演活了老舍先生笔下的大赤包和冠晓荷了。也正是因为当年那部《四世同堂》的火爆，李婉芬和周国志两个人才再次联手在春晚的舞台上演绎了这么一出《送礼》。而且在这个小品当中，李婉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精湛演技。一个人他愣能分饰了五个角色，还分别用四川话、唐山话、普通话来刻画不同的人物，就连搭档周国志都不得不对他伸出了大拇哥。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给您无限欢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下面继续来盘点一下因为影视作品走红而登上春晚舞台的演员们。那么除了李婉芬和周国志，在春晚的舞台上王富利和陈玉德也带来了精彩的演出。下面咱们先来欣赏一下小品《恩爱夫妻》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 瞧我这身打扮，大伙儿就知道我是个乡下人，我们爷们儿村里都叫他老二哥，我呢当然就是老二嫂了。我们公母俩养鱼摸虾，种菜种花，一身水一身泥，好容易成了个富裕户。咱富了可不能忘记乡亲们呢，修个桥啊，盖个托儿所呀，咱可从来就没落过后。这不，我们爷们儿又开会去了，表扬大会。因为呀、啊、我们才主动的为村里修建了42个公共厕所。一个厕所8个坑，全村744人，人均茅坑0.45个。 没问题了，这回呀、啊、我们村准是卫生模范村了，这也是我们公母俩的光荣嘛。可什么事儿都怕个没完没了，没了没完，不是也不知从哪儿刮来的邪风，我们村啊盖的东西是越来越出奇了，先是什么三毛一条街，这会儿又要盖什么猪八戒招亲纪念馆，哎，也不知谁那么缺德，愣说猪八戒跟我们村是亲戚，这哪跟哪儿喽？哎，哦，哦， 喂，我是家里的。 哎，爷们儿。 哎，屋里说。咱们家那个存钱匣子呢， 在炕洞里藏着呢。 哎呀，快拿出来吧。 怎么了？ 怎么了？今儿个我又遭到表扬了。 你又主动了一回。 哎， 哎呀，你怎么老冲大头啊？ 哎呀，不是啊，那我都看出来了，那不主动不行啊。我坐到主席台上边，那底下呀、啊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拍巴掌，还有人领着呼口号，向老二哥学习，向老二哥致敬。你说说，这不是催着咱们主动吗？ 哎，这回又是什么呀？ 这回呀、啊，一共三样呢，让我任选一样，我选了一个最实在的。 什么呀？ 全村每家每户一包，一共是186包。 什么呀？ 耗子药。哎，那咱们是卫生模范村啊！ 啊， 这个卫生村里头呢，出来出来倒腾跑耗子，那你说像话吗？ 嗯。 哎，咱们花了80块的，能把这耗子都治住了，我说那也值。 嗯，值。 可那两样也没跑了，还得赞助。 哎，那两样又是什么呀？ 哎呀，花果山旅游中心水帘洞度假村。 哟，照这样下去，咱们村能演西游记了是吧？ 哎，别说呀，咱们得着锦旗了呢、 啊、 哎，你瞧瞧，这是上回那猪八戒纪念馆的、啊、就这3200。 三千二。 哎，还有呢，这是那旅游中心的， 嗯， 4500。 四千五。 这是度假村的5600。 五千六。哟妈呀，13300。 啊， 嗯， 那这么几个破布头值这么多钱呢、啊、 是。 哎呦，我真难为他，我说你把它挂起来，挂起来吧，还是 挂 啊， 挂起来，刚挂起来。 哎，这干嘛这是？哎 哎，挂起来。 哎，什么东西？我成了赵子龙了呀。 其实这些因为影视作品走红而登上春晚舞台的演员们，多半都是继续自己在影视作品当中的角色的。王福利和陈玉德就是因为喜剧影片《咱们的牛百岁》而走上春晚的舞台的，而在这个小品中，他们也继续着自己最擅长的农村人民的形象，这也让观众们看着倍儿亲切。那么还有哪些演员是因为影视作品走红而登上春晚这个大舞台的呢？看看时间，咱们上半段娱乐大朋友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在上半段节目结束之前呢，为您送上一首李玟在春晚上演唱的歌曲《好心情》。歌声当中，咱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来搭乘带给您无限欢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要来盘点一下因为影视作品走红而登上春晚舞台的那些演员们。话说在2002年，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仅让孙海英和吕丽萍喜结连理，同时让观众们记住了这一家子，父亲石光荣，母亲楚琴，孩子石林、石晶和石海。2003年的春晚上，我们又再次看到了石光荣这一大家子，以及一个让人激情燃烧的年三十儿。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小品《激情依旧》，来自孙海英、吕丽萍等人。 哎呦我的天哪，这谁家的孩子在窗根底下放炮啊，吓死我。怎么就一声啊，我看看去。 丫头，丫头、 啊、 哎，那响他都不响了啊。 哎呦，老师是你放的炮啊？ 啊， 这么大炮你也敢放啊？ 这大， 哎呦， 你给我扔这扔这进来，响了。 你是八十了呀，你还是八岁了呀，多危险呢、啊、这个。你怎么跟人前院的李部长学学呀、啊、人家也是过年又贴贴对子挂挂灯笼，家家穿着唐装多喜庆啊，你看看你一年四季就穿这身，你还睡觉、啊、我这说你还睡觉， 清嗓子。 你看看你、 嗯、我看我怎么了， 破油桶子。 我 这你还敢抽烟，你还抽烟呢 啊，你不让我打枪还不让我放炮啊啊，我就给你放放看看、哎、走。 站住，转过来，这个是什么时候搁在这儿了，一直搁这儿了 啊？ 那合着我都坐在炸药包上待着呢 啊。 谁给你的？ 李部长。 李部长没给你地雷呀、啊？ 给我地雷干什么？我又不去炸炮楼。 你给我！ 哎，你别抢着！哎， 给我吧你。 好。 好什么？ 有点像董存瑞。 像就像。 来，我给你点着了，更像。来 。 这老太太不让我放鞭炮，孩子们也不回来。这不回来打个电话吧，你不打我给你们打过去。 哎，你这昨天刚来的电话， 今天他没来电话呀， 今天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吗？ 没到时间， 看电视看电视。哎， 那是咱儿子石林，你看他过去那个、 啊、 小眼睛滴溜乱转那个、啊、那个 那是吗？ 啊，那是谁？ 那是冯巩。 哦，我说怎么磕了八抻像我似的。 想儿子了吧？我说年前呢、啊、咱们去看看儿子，你说什么也不去，就怕把这老骨头丢外头。嗯， 我没说过，那是你说的。 你这怎么猪八戒倒打一耙呀你、啊、 就是。 哎呦老石，哎，这么大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呀？ 一惊一乍。 哎，前几天呢、啊、咱孩子们来电话说他们不回来了，让咱们拍段录像给他们寄去。 我不拍，老妈卡什演的不拍。 你真的不拍啊？ 我不拍。 那我走，这饺子你自己包，饺子自己下。我走了。 哎呦哎呦，我回来，这屋就我一个人了。那好，我拍我拍。哎，孩子们，你们过节好，你妈也好，大度。好了，该你了。 我不拍了。 你不拍可别后悔。 我不后悔。 不后悔。将来这盘录像寄给孩子们，孩子们一看，哎呦，你看我爹啊，像小伙子一样，多好啊！人一打电话问我妈呢，我说你妈嫌自己太老了，这老太太不愿意站小伙子身边。 哎呦呦呦，行了行了，别臭美了你，你还小伙子呢，这镜头盖都没开。 哦，这镜头还有盖。 哼，看看，哦，哎，这就开开了， 这开开了。 快可以说了。 你说你说 你说 你说吧，你说 你说， 你们下面请你妈先发言。 那啊，孩子们呐，妈想你们。 你大点声， 妈怕把你们打胜仗了。 哎呀，你这干啥煽啥情啊，你像倪萍似的，你整的。 那你说你说。 好，我说孩子们呐，孩子们呢？这怎么的？孩子们说不出来了，对这玩意儿说不出来。 哎，老师，你不用着急，你把他呀就当咱们那个大孙子。 大孙子，今年春节你不回来了是吧？不回来，爷爷想你呀。你想爷爷吗？想爷爷，来给你打套拳，让你看看。哎呦，呜。快！ 怎么了？ 这挡上点，这边挡上。 挡 上。关了。 哎，关了。哎，老师，你是怎么了？你怎么了？ 好几天没练了，抻着了。 哎呦！老师啊，这可不太像你啊。 那怎么不像我？ 当年你打仗的时候，那肚子都给炸开了，脸吧，缝吧，你又冲上去了。你那股英雄劲儿哪儿去了？ 那我刚才那样是英雄劲吗？那不狗熊吗？让孩子们看了那像啥？多难受啊！ 所以啊，今天是过年，咱们孩子不回来了，咱们一定得让他们看见咱们是硬硬朗朗的，这才是对咱们孩子最大的支持。 我知道你别急，不就是咱不趴下，啊，就给孩子们最大的支持。行，我再给打个冲锋，给他们看看。你扶着我干什么？那边去。你们来，小鬼，把这个开开。 是参谋长。 开开了。 开开了。 哎呦，你跑后边干什么去？回来。 我是怕你翻过去。 不穿了。孩子们，哎，刚才你妈腰抻了不算，再重来啊。 哎，我什么时候腰抻了呀？ 管他谁抻了呢。孩子们，让你们看看你爹你妈这把老骨头有多硬啊！来，帮我一下。哎，孩子们呢？过节了，爹妈没什么送给你们的，给你们跳段舞。 啊？ 来。哎呀，我这辈子就跳个两回舞，头回是给你，今天是为了孩子们。 老师啊，你这两不一立正啊，让我想起你说的一句话来了。 什么话呀？ 我三十六了。 你那时候19，这一出溜我快80了。 好日子还长着呢。 是啊。哦，这边。 爸爸妈妈过年好。 儿子闺女。儿子。哎，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对呀，是我们带着商量好的。 就是为了给爸妈一个惊喜。 爸，我还给你带来一个更大的惊喜。 老师啊。前来报道来了，老师啊，我的老战友。 子们。哎，老胡，让我们为那些为了共和国奉献一生的离退休的老同志们、老战友们拜个年！ 祝大家快快乐乐的！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小品《激情依旧》，来自孙海英、李丽萍等人。据说当年这小品在彩排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因为演员的人数比较多，在时间的安排上就出现了问题。但是经过大家的突击彩排，表演非常的顺利。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李丽萍解释说，因为大家在剧组里面都非常熟悉了，所以一拿到剧本就完全融入到角色当中去了，这才能在如此短时间之内排练成功。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情景喜剧成为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影视剧的形式。在春晚的舞台上也有这么一批情景喜剧的演员，这就是带着孩子结婚的演员蔡明和英壮等人。当年他们也是借着影视剧的热度登上了春晚，并且还拉来了主持人李咏。下面呢，咱们来欣赏小品《婚礼》，来自蔡明、英壮、李咏等人。 春节的时候结婚的人特别多，马上咱们在这儿就要举行一场婚礼，我是婚礼主持人。不过老师告诉大家，我结婚很在行，主持婚礼不在行啊。另外呢，关键我对新郎新娘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待会儿呢，我说奏乐的时候，希望大家伙是热烈掌声，一是给我壮胆，关键是给新郎新娘一些惊喜。字幕挂起来了啊。良辰已到，婚礼开始，请出新郎新娘奏乐。各位看到这位身穿燕尾服的就是新郎丁大志，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呢，他旁边这位就是新娘刘小红。我们来问问新娘子，这么多人，新娘子是不是紧张啊？ 紧张了，可比第一次好多了。 对对对，头回生二回熟嘛。哎，不对，新郎官，他是二婚啊。 嘴张这么大干嘛呀？都看见你小舌头了。二婚怎么了？俗话说从这儿摔倒了，从那儿再爬起来。 不，这爬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容易，像我们这些筋摔的呀，说爬起来就爬起来。我们爬起来以后呢，一般啊先总结一下是怎么摔的。 等，这里有您什么事儿啊？ 怎么没他事儿啊？他也是二婚 啊。好，我头回主持婚礼就碰上这么一对儿啊。 怎么了 啊？好，俗话说得好，好婚不怕二嘛。再婚同样快乐，今天值得庆贺。二位新人向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彼此见面时候的深刻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妈正用鞋底子抽他呢。我让你尿炕，让你尿炕。 等，不是您多大了？ 38呀。 38还尿？ 嗨，不是，那时候啊，我才8岁。 八，您什么时候开始不尿炕的？ 我想想啊，我大概吧是10，管得着吗你？ 我明白了哈，二位是青梅竹马，大家伙热烈的掌声来庆祝一下二位新人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没，先别鼓了，先别鼓，那个 祝贺， 这贵子啊，我们不能生了。 对不起啊，大哥，不过不要紧。有病咱可以治啊。 哎，谁有病？不是我，是他 他也没关系 啊。 现在不是有很多小夫妻是用那个小玻璃管什么的那个。 不用啊，我已经有了。 啊，有了？ 往哪儿瞧呢？ 对不起。哎，大家伙猜猜哈，他这孩子长得会像妈妈还是像爸爸？ 什么话呀你这是？他的孩子长得怎么能像我呢？是不是？ 我的孩子不是他的。 哎 啊！ 哎呀，想哪儿去了？我孩子都上学了。我前夫的。 哦。哎，丁大志，他是带着孩子结婚的。 哎呦，总算瞧见您眼睛了。现如今女同志带着孩子结婚有什么新鲜的？ 就 是，还有新郎和新娘各带一孩子结婚的呢，你见过吗？ 我还真没见过。 没见过吧？今儿您算是见着了。 啊？ 哎， 嘿，我算是开了眼了哈！这么些人一块儿结婚啊？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请上另外两口。我来猜猜啊，我来猜猜，他是你儿子。 猜对了。 他别告诉我，我来猜，都别告诉我。 不是， 他是您闺女。 您真聪明。 你这多好的一家呀！一个幸福的家庭诞生了。来来来，我来问问你，小朋友，你原来叫他什么？ 叔叔。 啊，现在不能叫叔叔了吧？ 不能了。 多懂事儿啊！现在叫他什么？ 大爷。 那你今天对你大爷有什么要说的？ 我不着急。 啊？ 还是先听听我姥姥这封信吧。 哟，咱姥姥。 老的， 各位参加婚礼的，我不认识。 多新鲜，好多人我也不认识。 我是说后边这字儿我不认识。 好，功夫耽误的啊！来，你来替他读。 各位参加婚礼的嘉宾，在此我首先祝贺丁大志终于成为了我孙子 啊 的继父。 好嘛，你连着念成嘛，你。 我最喜欢听大志说话了，每次都乐得我满地找牙。 别，怎么回事？ 假牙 他也不经摔啊。 是那个 大志啊，文化低，老闹笑话。前两天他还特别兴奋地举着报纸跟我说，小红，我刚知道原来啊宋氏三姐妹是话剧演员。我一看报纸上写着，宋氏三姐妹都曾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那个不是有那么句歇后语吗？说自己的话让别人乐去吧。 爸爸，他打哪儿听的这句歇后语啊？ 见笑，我们大志啊，别看是文化低，可是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终于大器晚成了。高中凑合毕业以后，第一年他卖西瓜，第二年他卖西餐。第三年他卖西装，第四年卖西瓜。 不，怎么又卖西瓜了？ 以前啊是用板车卖，现在是用火车卖，如今已经是京城有名的水果王子，人称丁大西瓜。 谢谢。 啊，对，刘小红，你嫁给这丁大志不会是图的西瓜吧？ 嗯，他瓜好人也好。 咱长得还酷呢，人家都说我呀是中国水果界的贝克汉姆。 一个卖西瓜的愣往球星里面混哈。来，小朋友，既然你大爷这么优秀，为什么不叫爸爸？ 他要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叫。 什么要求啊？ 从前我老跟我爸爸一起睡觉。如果以后我想让你陪我睡，你能一叫就来吗？ 听到了吗？一叫就来。 不是我呀，我现在不是得那个什么，那只要你妈不拦着我就来。 妈， 没问题，先紧着你。 好吧， 现在可以叫爸爸了吧？ 可以了， 叫吧， 二爸爸。 哎，这爸爸前面怎么还一二啊？ 挺好，再二我也是爸爸呀，是不是？ 好，他还挺知足 啊。 哎，来，小姑娘，问问你，怎么称呼他？我是说你应该怎么称呼他。 我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不信您听。哎，什么事儿，丽丽？ 我还真答应哈。你不觉得叫妈妈更好吗？ 我有妈妈。 是我们都知道你有妈妈，可是 您要是有两个妈的话，觉得多不多呀？ 丁大志，你这闺女 我也是 啊。别闹。哎，我听着呢。 嗨， 如果我不叫你妈妈的话，你还会把我当女儿吗？ 当然不会了。 哎，啊， 怎么会呢？我哪知道啊。丽丽，我想说的是，其实你叫我什么并不重要。你可以继续叫我 A， 就算我当一辈子 A， 连 B 也成不了。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女儿。 好，发自肺腑。小姑娘还有什么要求？ 那我就给我爸提两个要求吧。 哎，怎么冲我来了？ 怎么了？闺女提俩要求怎么了？听着， 第一，我要让您像以前一样爱我。 哎呦，这我有点困难 啊。 那个是这样啊，听我说，咱们家现在啊有两个孩子了，就像你的妈妈。 谁？我是 A。 就像你的 AA， 给了你母爱一样，我也要给你弟弟父爱。我除了要爱你的弟，还要爱你的 A， 还要爱你的弟的姥姥 A 的妈。这么一来呢，你可能觉得你得到的爱少了，其实并没有，因为你会同时得到你的弟的爱、你的 A 的爱、你的弟的姥姥 A 的妈的爱，以及我的其实和原来也差不多多的爱。谢谢，谢谢。 我全没听明白啊。第二个要求，孩子。 第二，忘了。 啊？ 亮亮，你第二个要求是什么来着？ 昨天你不是说第二个要求不靠谱，不提了吗？ 别，你们两个小鬼，昨天怎么回事？ 昨天呀，我跟弟弟商量好了，要是今天他们俩表现好，我们啊就当场改口。 对。 嘿，好。那你们俩小的觉得这俩老的今天表现的好还是不好啊？ 那得大家说了算。 来，大家伙说说，这俩大人今天表现的好不好？ 谢谢， 都说好了，叫。 妈。 多幸福的一家呀！你们家团聚了，那我呢？ 李勇，跟我们回家过年去吧。 走。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带给您无限欢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要继续来盘点一下因为影视作品走红而登上春晚舞台的演员们。虽说这些演员并不是专业的小品演员，但是却一点都不逊色。其实说起来，最早开创了小品这种舞台形式的陈佩斯和朱时茂不也是电影演员吗？或许这两者之间本身也有着相同之处吧，所以他们也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也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各位送上这首欢快的歌曲《快乐崇拜》，来自潘玮柏、张韶涵。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驼驼，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诸位不见不散。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ll。70的年代，你不过我最嗨。New School， 别人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吹风，左右摇摆，想象一直升空。Hip Hop 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来，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唱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深深的时光不等待，到了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喊什么呢？ 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他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全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眼里含着 What's up， 关键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为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动，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唱出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